好，我们这边是官腔 腔语直白。 直白 你等一下，你停顿一下，是希望我？ 你为什么要抢我台词？你为什么要抢我台词？ 可是你停顿了一下，我想说你停顿一下是发生什么事？ 停顿一下是一时之间忘记我们这个名称。 而且刚刚中间播音乐，你是不是咳了一声？ 我先跟各位听众说，现在是 咳什么咳？ 有点快入秋了，然后老人家喉咙就比较容易有卡痰之类的。 而且刚刚我们在讲话的时候，是不是有一盘一叠东西掉到地上，还是什么？ 对，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我们要跟听众讲一下，我们今天技术上遇到很多困难。原本好好的试播集稿，到现在已经录了不下十次。 没错，是。 然后就是，这是最后一次，因为我们是想要一刀未剪的播出。 我以为你不想哎、欸，我以为你想要因为你试播集，你是我想起来了。 因为试播集是想要让大家知道，我们就是本身就是这么荒唐的做法，就是荒唐的那个聊天方式。 对， 也没有，只有我一个人在荒唐而已。好， 对，暴怒和荒唐吗？ 欸、对。我有介绍我是谁吗？ 还没，刚被我打断、 哦， 这是我抱歉的地方。对， 听众大家好，我是 Miriam 啊， 然后 翻成中文是叫密利恩，还要硬讲，因为怕有些人只走一个，我也很难翻。 是密瑞恩吧？ 是密瑞恩吗？ 其实也没规定啊，没有规定。 好，没关系，大家也可以叫我杨小华，我觉得比较亲切。 好， 不要再讲那个英文名字，很 gay 白。好。换酒， 然后我是酒，对。 好，然后我是台南人，然后就是台北人这样子， 没有错。 然后对，先想说为什么会做这个频道，是因为说我们会聊语音 讯息，对 对。然后我们就是在语音讯息上会有很多，就是想法会分享， 没错。 对，有些很好笑的事情，也有很。比较什么？ 荒唐与暴怒吗？哦，不是，不是那个，是好。 比较生活上的那个分享， 没错。 对，还有一些事情的看法，这样子。所以想说，我们有时候听我也会觉得很好笑，所以我们想说，不如把这个分享给大家一起来听。 把这个 看法也可以跟我们说。 把这个荒唐分享给大家。 荒唐，对，就是在讲说我刚刚出去外面拿东西，然后差点 跌倒， 我爸就问我说：“哎、欸，你是扔？哎、欸，他是说你是 卡 拽掉还是？然后他说还是扔卡之类的。然后我怎么大傻眼，就说我明明就是差点跌倒，跟扔卡怎么有关系？ 哎、欸，卡拽掉可以学一下哎、欸，真的卡 拽掉，这个是台语啊。 我完全不会、欸、卡拽，可是卡拽掉就是脚扭到 ，对对对，脚扭到。 OK OK、 啊。卡拽掉，我们是常常讲什么手拽掉、卡拽掉啊。 欸、我真的太不熟悉嘞，卡拽掉。好 不然你们 扭到怎么讲？就讲扭到。 不是扭到之后要怎么样？你们都会去看医生吗？ 就冰敷吧，不是说都是先冰敷48小时，是不是突然太专业了？好， 啊、 不好意思， 你我不知道。然后呢？后48小时过后你们做什么？ 就热敷吧，我听说急救。 然后这样就好了嘛？ 对啊， 去看医生啊。 啊，你如果相信中医的话，他就是去可能铁打损伤，然后他把你包起来啊，就给你包那个草药 嘛。 哦、 那一样啊，我们就会去找那个服术馆啊，然后帮你瞧瞧推推耶，然后就好了。 对啊，通常用完都感觉更严重。对吧？ 应该是不会啦，只是说我们没有什么冰敷热敷那个很少啦。 冰敷热敷可能是比较西医的观点吧。 哦，对啊。 对不对？ 好，怎么会讲到这里？ 好， 然后 被我扯远了。对。 对，然后先跟各位听众讲一下，我和Joe认识是在我们是在菲律宾的语言学校认识，那时候他Joe是在语言学校里面当 学 生 经理， 然后我是去那边 学 读书的台湾学生。 没错。 对，这样子。 为什么要特别强调台湾学生？因为有很多国籍。 哦、对，因为有很多国籍啊，有日本、韩国， okay. 特别是我们那间学校是 韩国人开的。 韩国人开的，对。 对。 但是我们不会讲学校的名称，因为这件事情，学校后来好像发生了一些事情，好像闹得蛮大的。对，好像风评不是很好，那我们就 语带，我们就直接讲 语带保留。 对，我们就不讲这件事情。可是说， 这样观众会好奇，这样他们心里会一直想这件事情，然后放不下， 会 吗？ 不会，因为我就是像就他有他除了在我们那些学校当过学生经理，还有去其他学校。我只会台湾国语，我就是表示呆当当。 好好， 就是还有去其他学校当过学生经理，所以他在菲律宾有关于语言上的经验应该算是蛮丰富的。 没错。 所以就是如果你没有问题，可以问他。好， 好 这怎么会开到这个？好像是在业配哦，但是没有，我们 没有，这完全无法业配。对， 对我们单纯分享说，如果是你们对菲律宾的学英文有兴趣的话，可以讲一下，这样子可以来讨论。 对，我们之后应该有一集是可以稍微讲这个，讲这个菲律宾学英文的想法。对 对啊，就下一集就我们就可以直接说了。 可以，我觉得我们两个角度不太一样，因为你是站在学生那边， 哦， 然后 对你是， 我是站在学校的角度， 对， 会比较不， 好 对对， 嗯，没错， 好。 然后这样子，你希望是就是你希望带给听众什么， 哦， 什么样的？ 对，这个梗好，这个梗就是我希望带给观众一个满满的大平台的感觉，好不好？ 大平台就是他刚刚有跟我讲，然后我就觉得说这是什么梗？ 欸，我们刚刚真的狂笑了一波，对不对？刚刚真的狂笑一波。 然后我刚刚是他就以为说这个梗你不懂吗？那其实我是懂，我的意思是说这个梗有够久的，他居然还拿出来用， 这很棒啊！ 我真的是 这很棒，真的。 我完全一点都不觉得棒。好，如果各位听众有笑的话，然后我要讲说，我希望 是 这个平台 是 这个平台让各位观众听到完之后就觉得像极了是爱情，哎，欸，这样听起来感觉好像是 像极了爱情， 好像会有失恋的感觉哈，好像不会，我们应该都不会讲一些比较悲伤的事情。 对，我们都是讲荒唐嘛，就是 对荒唐与暴怒的事情，这样子，就是我本身就是呈现一个荒唐的人生跟 容易暴怒 的很容易暴怒的性格，这样子， 没有错， 对。好，那就是今天就是试播集就到这边，就是希望各位听众就是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写信给我们，这样子。 对，然后有想要听什么也可以留言嘛，对不对？ 才刚开始而已，应该不会有人想要听什么吧？ 对不起， 因为他也不知道我们两个是在做什么的。 对 对，哎，欸，要讲一下职业吗？应该不用讲吧？ 我觉得可以，我想一下，可以，我觉得可以啊，也可以带一下。 职业的话，因为我就是算是做一些消防类的行政这样子， 是， 对，然后就 我就是在 介绍一下 读硕士，对， 他就在读关于教育方面的硕士， 对， 好， 太好了， 那我们后续聊的话题可能跟这些没有关系，对，但是有时候如果可以有提到一些背景的话，你就会大概知道我们的背景大概是这样子， 没有错。没有错， 好 ，OK， 那就是谢谢各位听众还花时间来听我们的试播。 对，我觉得他们听到现在很神奇耶，我给你们一个赞。如果说你们有听到现在的话，对，给大家一个赞， 好，希望你们会期待我们的下一集关于菲律宾的语言学校分享。 OK， 好， 就这样，拜拜。 好。